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

我在调频九六九与你们不见不散。 清晨的阳光照在我身上，

爱情影子而完整。 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不见男人的眼。

6月18号父亲节，经典969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幸福安康。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是我勇敢爱着，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出口，那么折磨，勇敢了太久，城市充满 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公布2017年5月份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5月份，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201.6万人次受灾，4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88.7亿元。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国家卫计委日前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湖南等地医生收受回扣的后续处理情况，表示将依纪依规处理，并建立卫生计生系统征信体系，实行行业进入制度。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方会否正式提出申办2030年世界杯表示，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国内首条自主化全自动无人驾驶运行线路，北京轨道交通燕房线首段开始跑图试验，并将进行全线调试，计划在今年年底开通。 信可不尽头，想不到共对多年后。 知，我痛心你我坚持，却终于理智。免得你我辛苦引对方笑，或许都知道已输了，纵使你我不舍也胜不了。那些过往温柔，过往漫转生命热流，即使我愿叫他留下，没借口。再会了，让我哭，哭你我坚持，仍然未能成事。再次再会了，让我哭，哭你我坚持，仍然未能成事。再会了，让我痛千次，我痛心你我坚持，却终于理智。 一首90年发行的老歌，来自于刘德华，再会了。这首歌在当年的走红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华仔赢得了该年度的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项。90年代是巨星隐退后群雄混战的年份，而刘德华刚刚冒尖便一举闯到了最前面。他自己承认其实并非是十分的实至名归的，但看一看这一年他的两个粤语专辑，在这一年没有人比他更加出色了，谁拿这个奖都不如华仔的实至名归。969都市夜归人，继续来听到90年代的金曲，来自于彭羚，让我跟你走。 也经过，快乐也经过，让你好好爱我。